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This is the Duo Band。 又到周五了，各位，周五拿出快乐的心情，带上音乐去旅行。 太强，太过激昂， 从破坏王这首歌曲正式的出发。 妙转风向，再刮乱气场，情绪高涨，沉浮性格有灵光，钻探外怪灌溉众生相，由每一粒种子开始生长，感觉正在向上。好奇，你说你有道理，听过便皱眉，退化到轻机，创意被隔离，哇，长后几公里，有没有性到我怕了你，看着你我叹口气，门单一打开不羁，我现在带你飞， 再破坏， 踩上鬼马的板块， 再破坏， 摆副嘴脸走出街。那个笑一餐，要变又怕烦，唇毁了抢眼，要团结会见到了受伤，抱住过去过多晚，这么多坏世道的空间，你尽在我最弯。踩上鬼马的板块，摆副嘴脸走出街。 这首破坏王。怎么样各位，跟你昨天晚上参加的 party， 跟你昨天晚上的装扮，是否气氛相一致呢？昨天晚上有没有人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破坏王这样的一个样子啊？来自于 Ethan and the Door Band。 Ethan 自从组了这样的一个乐队之后呢，他一直惯行一个理念，把音乐真正的玩起来。在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前面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就会让你的双脚忍不住的想要跟着一起来跳舞，一起来摇摆，是一个带动性很强的一首歌曲。此外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由多乐队的乐队指挥兼贝斯手王双俊作曲，担任团队合音之一的陈永谦执笔填词。歌曲上呢，我们刚才也听到，特意的加入到了小提琴独奏以及叫人热血沸腾的 rap 的部分，玩味性呢可以说编曲非常的足，也是突出了多乐队整个的一个贪玩的特质。破坏王让人想到了那个小黄人破坏王当中的那个形象。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往意大利。昨天我们去到了一个神秘的花园，叫做塔罗花园。还记得塔罗花园的设计者吗？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位设计者呢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他没有成为艺术家，很可能会成为一位惊艳世间的超模。毕竟他的美是无可争辩的，在上世纪40-50年代就已经频频的登上了时尚杂志封面，包括 Vogue 在内。这位设计者就叫做尼基德·桑法勒。外形呢是宽额头、高鼻梁、深眼窝，典型的外国人这样的一个长相。但是在尼基模特之路正走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在自己18岁，他突然间决定说要退出模特界，然后去拥抱艺术圈。尼基的艺术风格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当时的社会各界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而他的巅峰作品呢，就是藏匿在意大利托斯卡纳乡间的我们这两天节目当中去到的塔罗花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去塔罗花园当中转一转。 Good morning, Peggy. How are you? Fine, and you? Marvelous. It's a lovely day, isn't it? 这首歌来自于 Penny, Peggy 许哲佩的 Mr. Dove. Mr. Dove. 总是穿着黑西装的 Mr. Dove. 有一种郊游时候的那种即视感。 牵着他的狗，到 West Park 溜溜，他的狗叫 Baby That I Know Mr. Dove， 他会对经过身边的人说 Even if friends forgive me He is so 我认识他，他是 Mr. Dove Hello again 总是哼着摇摆乐的Mr. Dove 他会对经过身 camera. Sven 曲风的 Mr. Dove 来自于许哲佩。许哲佩呢，很擅长把一首歌曲当中那种画面感和想象感营造的非常的到位。听着这首 Mr. Dove 呢，很适合好像一家人一起来到了塔罗花园当中，然后前面的那个对话呢，很有家人在一起逛花园的时候那种惊喜感呀，然后那种彼此交流的感觉。随着你看到的不同花园的景色，你的心境呢也会发生些许的变化，但是逛公园，特别是跟你的爱人在一起逛的时候，那种心情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Swing 这种曲风一样，非常的惬意和摇摆。塔罗花园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怪异花园的集大成者啊。在决定建造塔罗花园之前呢，尼基曾经在旅行当中分别探访了世界各地非常有名的魔幻花园，比如说魔幻建筑界鼻祖高迪的著名作品巴塞罗那的古埃尔公园。如果你没有去过古埃尔公园的话，你也一定会在明信片或者是很多的照片当中有见过古埃尔公园的这个石凳啊，非常的斑驳，包括这样的设计也是艺术感十足。意大利的博马尔祖花园，这里有标志性的奥加斯之口，法国奥特里维的理想宫，还有美国洛杉矶的华兹塔等等，在这里呢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影子。昨天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作品哈，接下来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作品叫做皇帝。皇帝跟高迪的作品很相像，都是用各种各样彩色的类似于玻璃形状的这样的瓦片拼接而成。皇帝象征着充满男性力量的权力，那这股权力呢，可能为善所用，也可能是为恶所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作品当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一面用他的雕塑作品表现出来了秩序的感觉，另外一面呢，好像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有一种暴力的这样的一个美学在。一面是科学和治愈，另外一面呢就是武器和战争了。红黄两色代表着这两种的可能性。而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竖立起来的一个权杖啊，这个权杖呢也意味着这个雕塑作品有能力平衡这两种力量。那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呢，你会发现都会有两种力量，有的时候你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有 power， 有的时候呢又非常非常的柔弱。这两种力量在我们的体内当中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完好的一个存活，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驾驭得非常的到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其实也是把这种平衡的力量给权衡得很好的，黄立行和陈绮贞合作的静静的生活。静静的生活当然不仅仅是静的那一面，我们把身体当中那种燥的那一面也可以在静静的生活当中让它细水长流，静静的流淌。 陈绮贞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静静的生活》。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华丽的冒险》这张专辑当中啊。最后的一段独自呢喃很有意思，好像是在对自己的一段自言自语。静静的生活，你会发现人的一生当中，我们的状态，我们的经历会发生很多的转变，从一开始的大惊小怪，对很多的事情呢，内心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变化，非常的阴晴不定，到后来慢慢的习惯很多的事情，慢慢的开始波澜不惊，慢慢的更加的会静静的生活。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无奈的事情，总之呢，好像我们是在不断的这样的变化当中去的。昨天有一部电影啊上映了，这个电影叫做《滴答屋》，也是根据约翰·贝拉斯的一部同名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这个电影呢，跟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静静的生活》，包括我们要去看到的《塔罗花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点在于，这个电影就讲述了一个10岁的孤儿在叔叔的老房子当中发现了一个通向神奇惊险世界的隐秘隧道，然后抱着种种的期待、怀疑，然后害怕或者是惊喜这样的心情，他在逐步的去探险。其实在塔罗花园当中呢，我们每一个看到的雕塑都仿佛在进行逐个的探险一样。前面我们探险到了皇帝这样的一个雕塑，接下来我们要探险的这个雕塑呢，听起来是很浪漫的，叫做恋人 The Lovers。 终于有了一组这个造型看起来是稍微正常一点的雕塑作品了，就从远看它就是一个雕塑嘛。这对恋人雕塑呢，和尼基最经典的系列雕塑 Nana 的艺术风格非常的相像，周身都散发出一种明快而且很活泼的这样的一个气息点。尼基选取的两个人物形象是世界上的第一对 couple， Adam and Eva， 亚当和夏娃了。尼基认为呢，亚当和夏娃在做出选择的瞬间，也就诠释了恋人牌这张牌的含义。选择呢，或许有对有错，但错误的那个也许是更接近你的真实本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相对来说可以让心情节奏变得舒服一点的作品吧。今天周五了，这个周末马上又要到了。每次听 John Mayer 的歌的时候，哎，你都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彩色的，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带我们去逐一的去发掘。Love on the weekend. It's a Friday, we finally made it. I can't believe I get to see your face. You've been working and I've been waiting to pick you up and take you from this place.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like only we can, like only we can.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I'm coming up and I'm loving every minute of it.I'll be the driver. You put your feet up in the getaway car. I'm flying fast like a wanted man. I want you, baby, like you can't understand. Oh,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We found a message in a bottle we were drinking.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I hate your guts 'cause I'm loving every minute of it.Gonna hurt me. My clothes are dirty and my friends are getting worried. down there below us, under the clouds. Baby, take my hand and pull me down, down, down, down. And I'll be dreaming of the next time we can go into another serotonin overflow.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I'm busted up, but I'm loving every minute. John Mayer 的 Love on the Weekend 也是正式的开启了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应该有的那种轻松，那种惬意，以及那种小小的浪漫的感觉在。其实浪漫不光属于两个人，一个人有的时候逛便利店也可以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比如说金玟岐去一趟 7-11 都可以写出这样的一首作品 7-11。 时间是凌晨2:30，手中啤酒冒着仙气，他说嘿，叹着气，盯着货架更新，心里在想着谁。又到了清晨8:30，饭团都将他一起找找，电话里的语气让他脸色焦虑，够不够野气？每一座城市各有不同故事，在这不打烊的气势里收银台变成为你，他拿着便当玩着手机，生活并不会像王家卫的电影，慢镜头放映，每个人背书快进，每一座城市各有不同故事，在这不打烊的气势里里贩卖过的天地，是人间烟火的你，还理想主义的他，擦肩而过各自悲喜各自经历。

据了解，每年各级组织的各类群众文化活动达20000场，参与群众有3000万人次。活动期间，众多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原创曲艺作品及优秀传统作品汇聚一堂，例如表现爱国革命主义精神的作品《北平抗战英雄谱》，表现时代特色的作品《我家新来小妹妹》，表现传统美德的作品《弟子规》之《文帝敬母》，以及古曲《孔融让梨》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听着这样的前奏，仿佛在冬天来到了一个热带雨林。看前方的景色， 欢迎先到跨越失去的森林，欢迎来到那玛那那做自己，就身体模仿，让解放的大脑都开启。寻找夏天的般的无与伦比。前方的尽头有梦在等着你，灌木丛中苏醒，我要不看到底发现自己。 I gotta follow my dreams， 街道门柱像大雨落这片森林，让音乐在这片雨里寻找像天使般的无与伦比。谁能够证明了自己，努力过后真的梦不落雨林。多少的目光只锁定 Gold Chain， 在心里衡量价位，破坏了在世界中心的飞。那么 XO 规则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我要穿着编织力寻找夏天的般的无语的雨林。 张艺兴，上个月发行了全新专辑《梦不落雨林》Na Banana。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梦不落雨林》。在这张个人第三张专辑当中呢，张艺兴也是延续了前两张的经验啊，加入了全新的制作技巧。那么作为专辑的制作人，他自己也是全面参与到了专辑的词曲编制每一个细节，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邀请到优秀的音乐人和他共同打造的这片梦不落雨林。先简单的说一下《梦不落雨林》这首歌曲，我觉得前奏一开场的时候给大家营造出来的那个氛围就非常的好，我们再重新的感受一下开场的感觉啊。 这个音乐的加入让整首歌曲把这个梦不落雨林的那种氛围感直接的营造出来了。而热带雨林每个人心目当中的景色好像不太一样，但整体的氛围是一致的。所以也是由这首歌曲呢作为开篇进入到他的梦不落雨林的世界当中去。 OK， 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去往意大利的一个神秘的花园啊，这个花园可能多数人不太知道，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是全世界范围内非常知名的各个景点的一个浓缩的集合体的体现，就叫做塔罗花园。设计者呢原本可以做模特甚至是国际超模，但是他在18岁的时候就放弃了自己的模特之路，开始走入艺术圈。塔罗花园是他作品的集大成者，当然之所以叫做塔罗花园也是跟很多人特别是女生啊很喜欢的塔罗牌有关的，不同的雕塑体现出不同的作品，当然也是跟每一张牌好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要看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战车，之所以叫做战车，当然牌上有这样的一张牌，另外呢我们如果不玩塔罗的话直接看这个作品你也是很好理解，因为它这整体的基座就是一个战车，然后有一个带着光环的男子在驾着这个战车，战车是由马来作为前面的一个引领者，战车呢象征着胜利。但有意思的一点是，坐在马车上的这位类似王子的男性呢，尼基悄悄地把人物替换成了女性，因为他敏锐地发现胜利的表象之下往往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有的时候看似是最辉煌的时刻也是最脆弱的时刻，因此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提醒人们，越是在胜利的关头越要保持一种敏锐和警醒的态度。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去逛一逛这样的一个塔罗花园还有哪些好玩的，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很经典，年头也有些久了，哎，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拿出来听你就觉得哇太好听。 B.B. King Someday Baby。B.B. King 的作品 Someday Baby， 这首歌曲的弹奏部分 我觉得甚至听起来比演奏比唱的部分还要更加的精彩，因为没有歌词，因为一个没有明确的 vocal 的一个嗓音，所以它构建出来的画面感呢更加专属于每一个人。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些私房的景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庄娟英。歌名很浪漫，就叫做私房景点。想象一下，来到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这一切专属于你一个人。 空气传言布满欲望的气味，汗水淋漓的皎洁，你是里有谁。 庄娟英演唱的《私房景点》这首歌曲好像营造出来一种哥特风这样的暗黑的感觉啊。在上个月12号的时候呢，庄娟英带来了一张全新专辑，就叫做《巴斯特耳朵》。而在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呢，也反复的提到了巴斯特耳朵。这张专辑呢很有意思，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整张专辑带来不同的风格，带来不同感觉的庄娟英。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塔多花园让我们继续的出发。前面我们看到的是黑白体的这样的一个雕塑作品，叫做正义。然后在这个雕塑作品的最顶端呢，有一个天平一样的设计感。这个天平一样的设计呢，就在一个人头的正上方，也像是这个人戴了一顶特别的帽子。而这个作品呢，就叫做正义。尼基认为正义呢是需要建立在知识之上的，只有当一个人有能力去评判自己，去正视自己的黑暗面的时候，他才能够用一种慈悲温柔的眼光去评判其他的人以及其他的物。所以在这件作品的过程当中呢，看起来它是一个柔和的，张力并不是一个特别强的一个作品，但是你却可以在他面前伫立很久，去想很多很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下一个作品叫做隐者。隐者这个构架就更加简单了，通体呢都是通透的， 就是刚才直接捏造出来，然后在这个隐者的最下方有一条小蛇，隐者的整个设计是紫色的。隐者是一个游荡在世间的状态，追寻着精神上的宝物。尼基认为呢，隐者是在告诉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往往需要通过心灵去获得。所以在塔罗花园当中呢，它每一个雕塑作品前面都有一个解释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建议大家先是自己看着雕塑作品，然后带来自己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如果让你去解读你面前这个作品的话，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构建出这个人物的一个背景，然后你再去看一下作者他的一个设计意图跟你的构想是否相似。如果相似的话，那个时候的那种欣喜感呀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好吧，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吴亦凡最新的一首单曲 Coop。 很快啊，吴亦凡的全新专辑，个人的首张创作专辑 The Antares 也要正式的上线了。 Not to the top of the coop, I'm trying to speed of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in't gonna lie, 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nd now I speak the truthI shot the top of the coupe, I'm tryna speed to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in't gon' lie, 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no, I speak the truth. You know I'ma speak the truth, I can prove it. Get into it, but don't chase shit. Get the money like Brinks, yeah. I don't know what y'all think, yeah. Money falling like rain, yeah. Blow it out a new face, yeah. Pulling up in that Wraith, yeah. Car ain't got no plates, yeah. I got that fast car, NASCAR. It ain't got no top, no blast.Mask off, engine hitting high notes. Put up, gas up, put up. And the night will come alive, yeah. Those are suicide, yeah. Drip and make it blind, yeah. Drip and make it blind. The summer's on fire, hear me like a chopper, yeah. The numbers never lie, I'm really worldwide, yeah. Leave them all behind. Not just the top of the coupe, I'm trying to speed to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Gon' lie, 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nd now I speak the truth. I shot the top of the coupe, I'm tryna speed to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in't gon' lie, 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now I speak the truth. Hey, overtime working harder, stack the money, grind smarter. Might keep the, is she gorgeous? Might cut the word, got a Porsche. I've been getting more cash lately. The money in love with you, baby. Pop a pill, now I'm faded. Now that I'm rich, they intimidated. Micah Mary on the jeans, I've been flexing on the scene. Got added to the team, working hard, all my diamonds clean. Big boss, CEO, going time and it's time to go. Ghost driver, tell him drive slow. Round, round with a stendo. On me, cash in.Go. We're broke as a joke, the rag's in. Pick your ring, that's a 30. Round, round, a whole birdie. Feet, cheers. Bought the coupe for 230. Not just the top of the coupe, I'm tryna speed to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in't gon' lie, 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nd now I speak the truth. I shot the top of the coupe, I'm tryna speed to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No, I speak the truth. I got that fast car, NASCAR. It ain't got no top, no blast up, NASCAR. Engine hitting high notes. Put up, gas up, put up. 吴亦凡全新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 Coop，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谢安琪的一首歌曲，也是他的新歌之一，一个女人和浴室，广东话歌曲营造出来的浴室的感觉，哎，跟你家的浴室的氛围是否相似呢？走进去看一看。 睇清楚干涉干的蒸汽镜面，兜转中得到的自由，人生乍现眼前。用面膜敷好的脸，喝点煎，和韩剧再播点。薰衣草紫色香氛点了半天，不必管他不喜欢，佛罗伦斯气